第54集。确实是好久不见，久到那晚在漆黑的包厢歇斯底里哽咽流泪，好像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。许岩这几年的生活被塞得很满，满到没有闲暇去考究一段失败的感情，更遑论构想重逢的场景。他觉得身体里有地方被撬动了一下，那种瞬间悬空又飞速坠落的感觉很难形容。总之不是兴奋，不是激动，比起好久不见再也不见更适合他们。相视片刻，许岩平静地偏离沈直的视线，忽略那句问候，又看向汤韵言，笑容还在但淡了些，开玩笑说， 来督工啊， 来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拍几款。 明天下午吧。 许岩转回头把整组照片粗略看过一遍。 好了吗？ 嗯，牌子画好了，光也调好了。 啊，行，这组拍完就收工，明天下午去找你。啊，模特约好了吗？ 嗯，约好了。正好沈律师这两天有空，让他代劳一下。 许岩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只听见王文安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， 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律师，我当时看见他还以为是公司的新模特。啊， 应该说没空的。许岩当下心里只有这个想法，但他已经当众答应了明天的拍摄，在知道模特是沈直之前。实际上模特本人也刚知道这个消息，沈直侧头看汤云岩，对方给了他一个淡淡的笑。 行，那明天见。 许岩短短应了句，在沈直看向他之前拿着单反回到灯光下。他很快投入拍摄，专心致志，一丝不苟。 走吧。 沈直点点头，眼神还留在许岩身上，顿了一下才跟他一起朝门边走。自动门缓缓合上的时候，沈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，隔着透明的玻璃，隔着走动的人，偶尔能看到许岩的侧脸，偶尔能看到他的手腕，总之总有人挡着。但沈直不介意，就如同他不介意许岩忽视自己的存在。三年来他的生活被各种压力填满，学习、考试、论文、工作、项目、出差以及其他种种，只有今天和许岩面对面时，沈直才感觉自己终于短暂地脱离了现实，心跳都放缓，想把那几秒拉得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 懒得选模特了，正好觉得你的风格合适，就当帮我个忙，只拍脖子以下不露脸。明天下午1点，大概拍2个小时，沈律师能按时到场吗？ 可以。 那你现在 回律所，我明天中午过来，下午5点的飞机，要出差。 唉，看来你今天晚上又得熬夜了。 嗯。 沈志又抬头朝摄影棚里看了一眼，短促的一眼，但他看得很认真。 我先走了。 在书房工作一整晚，沈直摘下眼镜看向窗外时，天已经蒙蒙亮，快5点了。头疼，眼睛酸，他捏捏鼻梁，合上电脑，整理好资料，起身时脑袋眩晕了一阵，按着桌沿缓了会儿，沈直才走出去回到卧室。他往床上一趴就睡着了。累，当然累，但成为常态之后就没工夫为此抱怨了。红圈所的工作强度一向非同寻常， 24小时3的摆，出差是家常便饭，工作任务随时有，私人时间靠应急。他今天花2个小时去当汤韵妍的模特，就意味着需要另外2个小时来弥补，甚至更多。但沈直心甘情愿。睡眠不足有时候比熬夜不睡来得更痛苦。闹钟响起的时候，沈直头脑酸胀。9点半，起床收拾完行李，吃个早饭，再开车去 TIDE， 到那儿正好是中午。他照常查看新邮件，回复微信消息，汤韵妍的聊天框突然蹦上来：“ 沈律师，今天不用过来了，许岩刚跟我说要3点才有空，还说帮我约好模特呢。你下午又要出差，这次就算了。” 眼睛痛得慌，沈直起身摸了瓶眼药水，滴完之后闭眼躺了2分钟，又睁开，拿起手机打开航空软件。10分钟后，沈直回复汤韵妍：“ 我下午2点半准时到。”“ 你推迟出差了？”“ 没有，换了晚点的航班。”“ 这么巧，刚好还有个晚上飞的航班。”“ 不是，飞另一个城市，下飞机之后再转高铁。”“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。” 沈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不知道许岩是真的3点才有空，还是不想见自己，但实在缺少见面的正当理由。虽然明白不该去打扰，可如果能找到机会，哪怕有点生硬，他也要试。去给客户发了新的到达时间，沈直起床洗漱，电动牙刷握在手上，他伸另一只手去拿牙膏，挤牙膏的时候发现手颤得厉害，说不清是使不上劲还是酸疼，习惯了。沈直闭眼晃晃头，洗脸时他听见手机在响，抬起头匆匆擦了一下就走出洗手间，来电人是蓝秋晨。“ 喂。”“ 刚起床。”“ 嗯。”“ 几点睡的？”“ 5点。”“ 你真是……这周什么时间过来？”“ 周日早上10点。”“ 好的，我让助理登记一下。” 挂了电话，沈直打开出差用的行李箱，检查过后合上，拎起来放到走廊上，接着又去了书房重新开电脑。